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56集，马与真凶。很快，折影他们将黄狼中的尸体挖了出来，带回了魔宫。公孙还特地让人将众人的那几匹马牵了过来，似乎是有什么用。公孙蹲在地上查看着尸体，小四子和小梁子逗那只小羊羔，小羊羔非常活泼，显然是经常和魔宫的老人们一起玩，一点都不怕人。那只小鹿起先窝在母鹿怀里，不过后来被引着引着也跑出来了，跟小羊羔一起追着小四子和小梁子跑。展昭站在公孙身后，就见尸体已经烂得差不多了，就剩下骨头了。韩章是跟着去挖尸体的，摇了摇头。 只有一口薄皮棺材，如果这郎中生前真如传言所说是行善之人，又家境殷实，那他妻子未免也太对不起他了。 棺材不好，所以尸体烂成这样了。 白玉堂看了一眼尸体，皱眉。公孙却是摇了摇头，查看了一下尸骨。 不知，他是中毒死的。 中毒？ 十分烈性的剧毒，中毒量还相当大。 公孙拿起一些骨头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又查看死者完整的胸骨，在肋骨上有明显的裂痕。众人都皱眉。 他胸前好像是被什么砸过的感觉，既然是中毒，是有人伪造了吗？ 应该的确是马蹄造成的。 众人都惊讶了，这时就听到外头传来咔嗒咔嗒的马蹄声，众人转过脸，就见影卫们将马儿都牵来了。黑霄刚才睡得好好的，大半夜被人从马厩牵出来，有些不爽，甩着头直打响鼻。早多多进门之后，注意力就被那只小羊羔和小鹿吸引了，白云帆显然是很嫌弃地上的尸体。公孙让子影将黑霄牵过来，子影拽着黑霄，黑霄还闹脾气不肯走，赵普看了他一眼，黑霄倒是消停了，老老实实过来。小四子看到黑霄就跑过去帮着子影拉绳子牵他，黑霄走到了尸体旁边，低头蹭了蹭小四子，心情似乎好了不少。公孙伸手轻轻拍了拍黑霄的前蹄，黑霄瞧着公孙抬起一只蹄子，公孙拉着黑霄的蹄子在尸体的胸骨部分比了比，摇了摇头，示意后边的人换一匹，黑霄就溜达到一旁去了。小四子摸出一块糖来喂他，黑霄嚼着糖块瞌睡，貌似也醒了。赵普过去拍了拍黑霄的脖子，看着影卫们将白云帆牵过来，白云帆显然不怎么喜欢地上的尸体，公孙要伸手，白玉堂阻止他。 小心。 公孙一愣，抬头就见白云帆瞧着地上的尸体没抬蹄子，公孙缩回手，白云帆是所有马里边脾气最坏的一匹，可别一会儿踹人。白玉堂走到尸体边，对白云帆招了招手，白云帆见白玉堂要，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抬起一只蹄子。白玉堂握着他的蹄子给公孙看，公孙跟刚才比黑霄一样比了一下，摇摇头， 还是稍微大了些。 白玉堂站起身将白云帆牵到一旁，展昭对着多多打了声口哨，多多早就溜达过来了，还没等公孙伸手，多多抬起蹄子伸过去，众人哭笑不得，多多永远那么配合。公孙拿着多多的蹄子仔细地比了一下之后点头， 形状接近，应该体型类似。 麒麟马的蹄子偏圆一些，而且麒麟马本身呢体型偏小，所以蹄子也比赛龙雀和赵夜玉狮子要小一些。 那匹踏火麒麟和多多都是麒麟马，难道真的是那马踩过黄狼中啊？ 这些伤痕有一些是死前造成的，一些是死后。 难道踩了很久？ 公孙想了想，拿出一根银针来扎入骨头，随后又拿出了一瓶药水来摆弄一会儿，最后突然恍然大悟。 怎么了？ 黄郎中中的是蝮蛇的蛇毒。 蝮蛇？ 而且从中毒的范围来看，应该不止一条蛇。 众人一下子明白了，小梁子又一拍手。 哦，那匹马是在踩咬郎中的蛇，那些蛇在郎中身上，所以也踩到了郎中。 蝮蛇是独居的，而且附近有很多狸猫、猫鼬之类的动物，很少有蛇出没。 是有人故意放的。 公孙查看郎中的头骨之后，大致明白了郎中的死因。 郎中先是被人用钝器击中了后脑，倒地后有人往他身上倒了几条剧毒的蝮蛇，郎中被蛇咬之后在原地抽搐挣扎，这时那匹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踩踏那些毒蛇想救郎中，但是郎中中毒太深，很快就死了。你们看，郎中面颊上有一处很轻微的踏伤，那匹马可能在他死之后还踩踏了几下，动作很轻，想要叫醒他的感觉。 那个真凶一定在附近看着。 赵普皱了皱眉，众人都点头，如果用这种方法杀人，必定会在远处确定人已经死了才会离开，很可能看到了整个过程。 那匹马应该也看到凶手了吧？ 那凶手难道是因为马儿看到他的长相才要杀马灭口？ 马看到了又怎样？他又不会说话。 除非那匹马有能证明他是凶手的证据。 众人都一愣。 马儿有证据？ 包大人轻轻摸了摸胡须，一旁有些犯困的庞太师悠悠地开口。 之前不是说那郎中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离他进山的地方很远吗？ 尸体被转移过了。 那凶手会在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地方伏击那匹马，表示他知道那匹马会到那儿去。 那地方又不是草特别丰厚，路又不怎么好走，那匹马为什么会去那个地方？而那樵夫又在发现尸体的时候看到过那匹马，他提到了那匹马冷冷地看着他然后逃走了。会不会尸体被凶手转移了？那匹马一直跟着，在附近看着，而刚才巨石落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凶案现场。 那匹马回去是为了什么呢？还在那儿吃了一会儿草，是不是在等什么？ 林彦火有些坐不住了，立马蹦了起来。 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凶手不会善罢甘休的吧？我们刚才去的那个林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 八玉堂和邹良都想了想，刚才有些匆忙，他俩都没太注意。林业火瞧了瞧三人，突然开口：“ 矮树很多。”“ 矮树？”“ 藤蔓也很多，那种紫色的，鸡爪一样，横着长的，叫什么？什么草来着？”“ 啊，那是丹子草，一种草药。”郎中当时若是进山采药，难不成去采丹子草？ 那种草有什么药用吗？ 没有太大用处，就是吃了对皮肤好。 啊，那岂不是用处很大？ 矮树，藤蔓还多。 想到这里，展昭站起来就要往外跑。 你要干嘛？ 去一趟林子里。 大半夜的进林子？ 就在林子外围。 我带你们去吧，就在外围的话晚上不要紧。 于是展昭就跟着九头奶奶出去，白玉堂也跟着去了，林业火也跟上，阴侯索性让多带点人打上火把一起去。到了林子附近，展昭进了林子，让众人举着火把照着矮树的枝杈，他一颗一颗地看过去，众人也在树上寻找。找了大概半炷香的功夫，欧阳少征突然在一棵树上找到了一样东西，对众人招手：“ 哎， 来看这里。 众人都围上去，就见那棵矮树有一根枝杈，大概一人多高，树杈和树藤之间卡着一样东西，是一串钥匙。那一大串钥匙挂在一个完整的铁圈上边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木头挂坠。 这种钥匙 这种啊，应该是客栈客房的钥匙。 庞玉突然喊了一句，众人都看着他。 客房？ 对啊。客栈啊分两种，一种短住，一种长住。长住的客栈呢，有些客人一住就是好几年。像这种客栈啊，都是独门独院式样的。租一间院子，里头可能有几间房，然后厨子柜子上都有锁。每间院子这样一串钥匙就挂在一起。应该还有客栈的招牌。 闻言，展昭拿了钥匙看了看，果然众人在挂坠上看到了方圆两个字。 是临县的方圆客栈。 风传风说着摸了摸下巴，众人都看他，九头一踹的。 有线索赶紧说，别卖关子。 那个黄郎中的好朋友，也就是他死后没多久他媳妇下嫁的那个，貌似常年住在方圆客栈里。他也是做药材买卖的，不同的是他卖的都是浸泡药酒的药材，可以接触到蛇毒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